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今天开场呢，要跟你说一个特别让人好心情的事，在巴尔干哈有一个特别慷慨的老板，现在火了。为什么火？就是因为对员工特慷慨。比如说曾经啊，在2012年的时候，他第一次带给他员工的惊喜，就是他送了4位员工，每位一辆全新的汽车，而且不仅是全新汽车，连保险都上好了。2年之后，2014年，他听说他的一个员工啊，为了买这个世界杯的决赛，一直存钱存了很长时间。于是呢，当年他就亲自带着这名员工去现场看了比赛。还有一次，他是出钱让他们全体14位员工组团出国，去什么巴哈马呀、塞舌尔群岛去度假。为什么呢？他说 ，They deserve it， 我这些员工这是他们应得的。而还有一次，他还让请了更多的员工啊，乘这个豪华游轮游地中海。这一次呢，直接发钱了，各位。那当然，人们在记者在问他的时候就说，哇，你怎么这么慷慨啊，你这个老板太好了。这个最慷慨的老板说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但记忆会永存的。太棒了，钱财乃身外之物啊，我特别喜欢听到有钱人说这句话。但你像我们老板啊，我们老板也喜欢说这句话，经常是什么呢，就是一顿饭结束的时候，老板说，别动别动，这顿我来请啊，别跟我抢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好吧。掏了半天说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今天钱包落在身外了。 当科学生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虚构史，都是宽体里面讨厌被冷落，习惯被守候，寂寞才找我。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忽悠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了，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记载着你的好，想象你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坚强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回流，而幸福 醒来过。

穿过爱背后的伤痕。我觉得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守在感情门外成了流程，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。我觉得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每日每夜心可回忆抗衡，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，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。 这是某个专业机构哈，跟我们中国招商银行联合发布的一个2017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。各位看看人家都有多有钱啊！首先是说中国千万富豪在2016年以前已经达到了158万人。千万富豪啊，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士数量158万人了。你看我怎么就挤不进去了，是不是？那当然，这些人呢都分布在一线城市啊，一二线城市，像广东、上海、北京、江苏、浙江。他们那边千万富豪特别多。那而且这个报告还预计说到今年年底，2017年年底，这个人数会达到187万人。富豪怎么那么多呢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昨天晚上还看了莫言的一本小说。我真希望回到莫言小说当中描写的那个世界去。那虽然那个世界啊，那个时代，限制女性生孩子呀，什么还有批斗啊之类的很残酷的事件啊，但是你说那个时代，人们可以特别骄傲地说，这是我们这儿的首富，各位，我们这儿的第一个万元户。 雨里有风，风里有我，我拥有什么？云跟风说，风跟我说，我能向谁说？不想从前，不谈未来，我为谁等待？不要你懂，不怕人说，让爱随风沉默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五，农历6月初7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35度，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23度，廊坊多云，35度到25度，首都北京多云，36度到25度，晋林天津多云转晴，36度到26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2和7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如果嗓子牙龈发炎了，在晚上把西瓜切成小块蘸着盐吃，记得一定要是晚上，当时症状就会减轻，第二天就好了。夏天都挺喜欢吃西瓜的，西瓜还有这样的作用，你知道吗？另外再来说一个关于夏天的小烦恼，被蚊子咬了之后呢，涂上肥皂试试看，这样就不会痒了。当然睡觉之前可以在身上涂一些花露水，也是可以防止蚊虫叮咬的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，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。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频率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每日一笑 Joke of the day OK， 这一项是这样的，最近李雷和韩梅梅的孩子啊，儿子 George 上小学了，但是是换了一个新学校。开学之后呢，回到家，这第一天啊，回到家，韩梅梅就问儿子了 ，George， how do you like your new teacher？ 新老师喜欢吗？新学校喜欢吗？新老师 ，George 回复说，Mom， I don't like her， 我一点都不喜欢我们这个老师，我们这个老师太善变了，说话有点不靠谱。Yesterday she said that 3 and 3 were 6。昨天她跟我说6+6=6=6。And then she said that 2 and 4 were 6 too。后来今天又跟我说2+4=6，你说多不靠谱。 人多微笑的话，像一番人世变化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？日与夜不消长，富与贵难久长，尽靠的容颜老于昨晚。人间看一次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？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待忘。浪滔滔，人渺渺，青春凋，飞去了，纵然世间的风流浪里有风萧萧，人渺渺，回到山中。 人是疯狂，谁不是把本心在唱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 这个时段咱们继续唠唠嗑听听歌。这是刚刚在这个网上看到了一个非常心灵鸡汤的一句话哈，说时光啊就像一个大筛子啊，你如果生活在农村的话知道什么是筛子哈，就是通常我们筛米啊筛豆啊，能把一些坏了的给筛下去，好的留住，是吧，有一个一个孔一个孔的。就说时光就像一个大筛子，经得起过滤，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朋友。我刚刚想了想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，数量我觉得有可能我这个时光的筛子啊口有点大。空间里真的一个好久没联系我的同学给我留言说，哎，你长得好像我同学耶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树上也未央，来往的人多匆忙，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的模样，把心里对我望，亮出眼睛把要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风吹的路好长，一颗心晃又晃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脏，怕自己爱得像太阳。胸中放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天天年年到永远。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思思点点谢谢去面对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。路好长，一颗心晃呀晃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脏，把自己爱得像太阳。胸中放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。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

我不信天天的柔情，我相信轻拂的风，我不信流浪的你，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。是不是变成是对，我的心就不会再哭，是不是别开口去，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要告诉全世界。我相信冰冷的眼睛，我不信说谎的心，我相信星星的泪水，我不信甜甜的柔情，我相信轻拂的风，我不信流浪的你，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。是不是变成是对，我的心就不会再痛，是不是别开口去。 请问1033莫名不实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:00。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，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，这都不重要，因为生活在山河，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。 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连日来，我市各镇重拳出击，持续发力，向违法用地、违法建筑发起猛攻，已打开路，打出了气势，打出了成效，打出了市委市政府严厉打击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行为的坚强决心，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支持，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发力向违法用地、违法建筑宣战的强大氛围。28号，市委副书记王凤海组织水务、综合执法、公安、供电等有关部门100余人对尹家沟赵新庄村段、发盖子村段违建依法强制拆除。在铲车、挖掘机等大型拆违机械作业下，尹家沟赵新庄村段、发盖子村段阻碍泄洪的非法占地违法建筑被依法拆除。 28号，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，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带队，高楼镇联合市国土公安、法院、建设、安监、卫计、公证、公断等职能部门200余人，对高楼镇庄户村南、桥关屯村北等地违法占用耕地的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。拆除行动共出动大型拆除设备2台、运输车3辆，共拆除违法建筑4处，拆除总占地面积26.99亩，其中涉及2016年土地未片执法检查面积21.53亩。自6月23号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开展以来，高楼镇全力推进强势拆违，已累计拆除违法建筑11处，总面积84.93亩，拆除建筑面积33000余平方米，其中涉及2016年土地未片执法检查面积42.59亩。在打击违法用地、违法建筑工作中，高楼镇还通过宣传攻心、政策引导，鼓励自拆，减少损失。大部分违建户积极响应，自觉主动终止违法行为。目前，该镇有20余处违法建筑正在自行拆除中。29号，在市政协主席张晓明、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崔邦文的带领下，其新庄镇党委政府联合市国土公安、综合执法、法院、建设、安监、卫计、公证、供电等部门100余人，动用大型工程机械4台，对2016年未片执法检查发现的违法建筑进行集中拆除。全镇35个村街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全程参与拆除行动。截至记者发稿前，其新庄镇共拆除位于南聂庄、董庄子、大湖庄、小五福等村的违法建筑6处，拆除建筑面积8481.33平方米，土地21.2亩。在推进强拆的同时，其新庄镇还加大政策形势宣传力度，营造舆论氛围，加强思想策略攻心，彻底击垮违建户的心理防线，促其主动自觉拆除违建。目前已有10余处违建进行了自拆，同时对不能认清形势且顽固不化的违建户，该镇将继续加大力度，实施精准打击，依法强拆。27号上午，杨庄镇一鼓作气乘势而上，组织国土公安、综合执法、安监、环保、公证等多部门100余人，对三乡路沿线的13处违法建筑进行集中拆除。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李志英到现场督导指挥拆除工作。集中拆除行动采取强拆兜底、自拆与助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确保拆除工作平稳有序。通过宣传发动和政策引导，违建户充分认识到拆除违建的重要意义，主动自行拆除违法建筑。13处违建中，强制拆除3户，拆除面积3100平方米；自行拆除和帮助拆除10户，拆除面积近10000平方米。29号，李旗庄镇联合国土公安、综合执法、建设、安监、供电等部门200余人，对镇域内3宗违法用地、违法建筑进行集中拆除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德奎到现场监督拆除行动。此次集中行动拆除了东兴庄村西南占地约20亩的违建厂房和办公楼，拆除了白福图村2处占地约10亩的违建厂房。拆违行动再次彰显了李旗庄镇严厉打击违法用地、违法建筑决心和态度，再一次震慑了违法者，为下一步清理全镇域违法用地行为打下了基础。黄庄镇党委政府抢抓全市开展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的有利时机，加大对2017年新增违法用地打击力度。28号，黄庄镇党委政府联合镇国土所、派出所、相关村街干部对3宗违建进行强制拆除。至此，黄庄镇2017年新增违建拆除任务全部完成，共拆除12宗，拆除面积31.8亩，其中耕地面积31亩。29号上午，我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市文化中心广场举行。

赵继伟留言说，在部队最慷慨的一次就是听到我的大学学妹生病住院，于是我就捐款了。最抠的一次就是我看见乞丐没有给钱，就想没有零钱嘛，对吧？乞丐说，早知道我也生病。 因为想放下的还在心里拉扯，记忆像坐火车，红颜味道一遍又一个，没有心如刀割，不在意依依不舍，只有沉默相隔，有种说不出来的快乐。都懂了，但是也不爱了，都有了，却已不愿再付出了，都散了，还留恋什么呢？笑了哭了忍了爱了，我想应该可以了。从前你是怎么了，过去我又怎么了，从前你是怎么了，过去我又怎么了。想到会变得没什么，曾经我是你的，你为你是我的，爱得那么深刻，留下来的不够我写情歌。都懂了，但是已不爱了，都有了，却已不愿再付出了，都散了，还留 号留言说，过年期间四个朋友约好了出去玩，一人拿出一张银行卡，结果呢营业员就抽中了我的卡，然后他说结果那两天都是我请客的，是不是特别不乐意？你确定其他三个人真的是你的朋友吗？ 风说的自由不是你能够懂得，多数又怎么会晓得，从点头到相拥，从单纯到心痛，爱说该走了谁都不能留，当我试图眼睛看你的天空，我才发现 是怕失落。 走到深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 给了一点温暖，我就忘了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一零三三，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6月30号，星期五，农历六月初七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35度；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23度。廊坊多云，35度到25度；首都北京多云，36度到25度；晋陵、天津多云转晴，36度到26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2和7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如果嗓子牙龈发炎了，在晚上把西瓜切成小块蘸着盐吃，记得一定要是晚上，当时症状就会减轻，第二天就好了。夏天都挺喜欢吃西瓜的，西瓜还有这样的作用，你知道吗？另外再来说一个关于夏天的小烦恼，被蚊子咬了之后呢，涂上肥皂试试看，这样就不会痒了。当然睡觉之前可以在身上涂一些花露水，也是可以防止蚊虫叮咬的。感谢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这个听众群当中大家开始比抠了啊。阿米来捧说，抠我只对自己抠，是这样，我觉得啊，通常对自己抠的人也对别人抠。阿米来捧说，我到现在连条好皮带都舍不得买呢。布鲁斯跟说，我从来不系皮带，舍不得买，你看我系的都是那种那个布的那种皮带。给我看了一眼啊，他发了一张图片到群当中，有图有真相。哎呀，接下来大家开始比裤带了。这个解读留言说啊，解读说，我这条皮带呢也是那种帆布的哈，他说我系了有快3年了，等这条帆布带快坏了，我打算换绳子系。另外我听众说，李友说绳子都好贵啊，我用塑料带拧一下就可以了。有人说塑料带这个方案很好啊。但是其实携带这个方案更好，系在腰上好方便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，你说一说你最抠或者说最慷慨的一次哈，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 午后倾斜照进来的光，和你之间已经告终，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季春流，多少美丽选择绝对不占有，不要一些或者终结，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。 群聊啊，听众群当中艺术小青年留言说，为了不给女朋友买礼物花钱逛街，我硬是27年都不找女朋友，我这算抠了吧。哎呀，你真会自我安慰呢。赵继伟说，有本事你找个女朋友，没事就给你姨买礼物呀。安娜说，六 plus 刚出来的那一会儿，一个月天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一两点，就是为了拿到公司奖励的这个六 plus iPhone 手机。结果一拿到，我就快递给我老公了。所以你看，男人们、女人们多慷慨。不过安娜也许拿到手机之后，跟老公说：“老公，你看我们公司给我的奖励，新的六 plus 到嘞，来给你，把你手上的那个旧的漆给我吧。” 为你掌控永不移，浮云中日行，四季长新，花香扬欢喜，夜里数叹息，何用听天道无语，风驼声又浪去，人生归故里，何用力冷暖见人心，酒要醉给知己，情之赠予知音，不到永恒的时光漫漫，从身外到心底的岁岁轻叹，从一只玩物到未知生命，斗地精尘爱里投缘到无尽际，从过去到未来的时光漫漫，从年少到终老的岁岁轻叹，从直达东京到只为呼吸，此时生的宿命，乃是心的魂灵。 是白昼的影，梦是睡觉的心。从等候到永恒的时光漫漫，从身外到心底的丝丝心寒，从一直万物到未知生命，都抵清晨来临，都远到无穷尽。从过去到未来的时光漫漫，找到终老的宿醉清寒，从直达东京到只为呼吸，此时生的宿命，还是新的婚礼。飞絮，沧海上城楼底，刹那缘起，怀抱我喧嚣，交换你记忆。 风向幸福的花早已风干，吹散在墙一角不吐芬芳，朝来暮去轮流提转，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，你的影像在思念八方，就算闭上眼不去看，也难以减少幻想。心房止住忧伤，最热闹的片段一幕幕退场，你的风向怎么去找，我追逐的步伐如今已满山，朝来暮去轮流提转，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，你的影像在思念八方，就算闭上眼不去看，尽了力去抵挡，也难以减少幻想。爱的牵挂不能放下，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麻，一分一秒秘密的缠，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负担，爱到狂乱不能计量，你不完千千万相思如梦，一丝一毫秘密的藏，我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。寂寞如往常，你的影像在四面八方，就算闭上眼不去看，尽了力去抵挡，也难以